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成都，中国休闲之都，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西汉时已成为中国六大都市之一，建成2600多年来不曾迁址，不曾改名。而生活在这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探究这座城，和这座城相依为命。人物空间专题人物访谈，城市的温度，栖居的态度。木之，四川大学建筑系毕业，干过地产，后来成为摄影师，再后来成为写作者，以建筑师和摄影师的视角拍摄代表成都新兴生活方式的建筑，讲述建筑与人的故事。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木之。是乐山人，当年没能考上北京的大学而到了成都。他不喜欢荣漂这个概念，在他看来，城市是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的城市，不管是土生土长、外地迁居，亦或是偶然路过。最近他出版了一本300页厚的书，记录了他眼中的成都建筑和建筑里人的故事。 12年的左右的样子，我回到这个城市，但是我发现我作为一个在这个城市待了十几年的一个人，对这个城市并不是特别了解。所以当时我看2014-2015年也算是一个创业热潮吧。对我来讲，我觉得既然需要去了解这个城市，那么我就何不拿着相机开始去了解。那么逐渐的拍了很多的照片，就把照片放到公众号里边，大家挺喜欢的，觉得哎，这个怎么你看到这个成都跟我们看到的有点不太一样了，就是因为一整套的图片只每次去探访一个空间，每一个建筑，每一个故事。我刚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说我半年内我要探访成都100个空间，结果我做了3年，我到现在只探访了70个空间。我说的这个探访是指的很深度的一个探访。这样下来到了去年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不做书？就所以整个这个书的一个策划，这个书有300多页，然后里面的照片可能是几百张。在2014年到2016年3年时间里边，比较集中的在这3年时间里边拍了成都，从大的城市的景观到小的故事，里面所表现的这个空间，大部分是我们所秉承的态度，就是城市的当下。大部分的篇幅我们交给了这个城市非常有活力的那部分。空间，比如说我们12个分类里边有阅读的阅，英文是 reading， 那么这个有很多的新兴的书店，包括方所、延吉路、西西弗、佩吉万等等，还有一些这种24小时的小书店，这个是 reading。 那么还有就是谈 talk， 也是这几年大家非常喜欢的这种 whisky 酒吧，或者是咖啡馆，或者是一些新派的茶美学空间，还有100个人，这100个人物啊，他们可以理解为是这些城市里面空间的，有些是打造者，有些是使用者， 它是跟这些空间密切相关的。所以这个100个人我觉得是代表了成都当下的一个社会的活力精神面貌。因为我觉得一个城市最关键的这个城市的有趣是在于人。 为什么选择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寻访一些城市里新兴的这样的一个有代表性的空间，采访他们的故事，然后做画册，做新媒体，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切入点来实现你的创业？ 嗯，对，其实当时一开始也并没有想清楚我做那个行业，而且那个时候2014年也并没有真正非常成熟的新媒体这样的一个行业的形成。公众号那个时候虽然已经起来1-2年了，但是都还是非常自由的一种状态，不像现在新媒体逐渐都形成一个产业了。所以当时那个时间节点呢，是还是来源于一个在迷茫时期的一种非常朴素的想法，就是如果我要创业，那么我需要做的事情可能是跟建筑跟城市有关联的，那就意味着我需要对我所生活的这个城市建筑好的空间设计有充分的了解。那么这个时候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摄影，所以那么这个学习了解的过程呢，就拿着相机去记录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式。记录完了之后就比较想去分享，因为在分享的过程其实会要求你自己要求自己把这个探访的过程做得更加专业。所以我们当时的 slogan 是跟随建筑师与摄影师去探访有意思的设计空间。 嗯， 对，那么建筑师的这个视角会你要求自己，你既然是建筑师去探访，那么你就要去分析他的一些建筑构造，那么分析他的一些设计。摄影师就意味着你的照片要拍得更好看，更能够代表这个空间的特点。比如说茶空间，那可能我就会选择这个午后的这种阳光的这样的时候去。所以当这样的东西变得越来越专业，或者是越来越频繁之后，它的新媒体的属性就越来越强了。就直到有一天可能是半年多以后吧，其实时间并不长，当然这半年做了很多的这个事情，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哈。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应该说在成都比较有应该说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活动吧，然后邀请我去，然后我说为什么会邀请我去呢？我去了发现我的签到栏上面写的是媒体，然后我回来就意识到哦，原来我已经是媒体人了，就属于是推着推着来的吧。然后包括到后面我们做线下活动，也是因为当时成都一个很有知名度的这样一个书店，那么他的一个老板呢，也是应该说是我一注意室的读者，那么他就找到我说，哎，可不可以因为我们做新媒体，我们认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建筑师，然后也有一定的粉丝号召力，可以在城市的这样的城市文化空间里面做一些活动。所以我们后来就做了活动，一直做到现在。然后包括像出这本书吧，我觉得也是有一个外来的推动，我们逐渐的被推着走。那么这个推着走的一个动机，就是去满足我们的受众，或者是我们周围这一群人，或者是我们的粉丝，满足他们的一个诉求。那也许我们未来也可能会拿一个地方，然后做成一个这样的街区或者是园区，然后把各种各样的我们找到的这样的文化创意类的品牌，或者是这样的意见领袖聚集起来，在那儿共同做一些事情。所以一切都是有可能的。我们更像是一个探访城市，发现城市，然后直到某种程度上改变这个城市的这么一个平台，或者这么一个社群。 因为你是学建筑的，所以是从建筑空间这个角度来入手，找一些认为特别有设计感的，特别有代表性的这些空间来代表一个城市。你们选的空间都是什么样的空间？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来选择这些空间？ 选择空间呢，肯定还是有我们的一个标准。但其实这样的实地探访跟我们最早的预设还是有一定的偏差。这个城市大部分的有意思的空间，或者是大部分我们觉得有一定设计的空间，并不是都来自于职业设计师，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业主，或者来自于这个非专业的设计师。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有意思的点。而我们选择的一个标准，其实就是来源于它的一个受众的反馈，加上我们的一个评价。 比如说我们去当时成都一个很有现在很有名的一个建筑师的作品叫西村， 嗯， 西村大院，这个建筑的建筑师是成都本地很有名的建筑师，叫刘家坤，然后他也是国内最知名的几位建筑师之一吧，应该算是。那么这个西村在后来参加了威尼斯重点展的主题展，中国区的这个主题展，而在当时我们去探访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那么高的一个关注度，因为刚刚建成，然后还有很多的在逐渐的完善，所以我们当时是从建筑设计的角度觉得是一个很值得探访的点去的，而它的当时的知名度并没有特别高，这是一个例子。另外还有例子，比如说有一些这样的咖啡馆，街角咖啡馆，它做的非常的地道，但是并不是设计师做的，但有很多人提到那个地方，觉得很喜欢，然后不断反馈给我们，那我们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大众的反馈，而去就是去看看到底是为什么。有哪些吸引人的点，所以基本上是两者结合吧，一个是大众的这样的观点和我们自己的一个观点，这样结合出来之后探访到的这个城市的各个面向，我觉得是当下的，也是真实的，没有太多的预设，而来源于实地的探访，实地的感受和实际的人与人之间产生的故事所传递出来的这种关于城市的温度嘛。 我感觉应该大部分都是比较文艺范儿的，比较年轻有活力的。 一个城市最有活力的人群，一个时代最有活力的人群，一定是某种程度上的年轻人，以及拥有年轻心态的人。所以我们所呈现的或者我们所感兴趣的这些空间，不可避免的往往来源于那些年轻人所做的，应该说是20到40岁之间吧，这样的群体是在这个城市里面最有创造力的。成都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2000多年历史，是全国唯一一个2000年城址未迁、城名未改的这样一座城市。它有很多的老的故事，也有很多的名胜古迹，比如说武侯祠，比如说大熊猫基地，但是这样的地方，我们还是基于一个成都生活的人眼中的成都，对于成都生活的人来讲，他们可能并不会那么多的去武侯祠，这个所去寻找的空间也好，这个书里面呈现的空间也好，并不是一个所谓某种程度上的榜单，而是来源于我们这个团队的观点之下的这样一个程度。就好像 你们的观点是什么？ 就是尊重当下，尊重生活的真实的那个面向，或者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带有偏见的，而这个偏见是代表着我觉得是这个城市的20岁到40岁这个群体比较活跃的在参与的城市空间。 成都，中国休闲之都，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西汉时已成为中国六大都市之一，建成2600多年来不曾迁址，不曾改名，而生活在这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探究这座城，和这座城相依为命。人物空间专题人物访谈，城市的温度，栖居的态度。木之，四川大学建筑系毕业，干过地产，后来成为摄影师，再后来成为写作者，以建筑师和摄影师的视角拍摄代表成都新兴生活方式的建筑，讲述建筑与人的故事。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木之。 寻访这些空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有意思的人让你印象深刻的？ 当你真的去探访到一个空间里面去待一天，然后反复去，坦白讲这里面大部分的空间都跟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里面的有趣的故事反而是来源于那些我觉得非常小的空间，因为只有非常小的空间我才可能去接触到这个空间背后的那个完整的人。比如说这个空间很大，可能那么跟这个空间涉及到的相关的人都特别多，其实变成 就算是他是这个空间的设计师，就算他是这个空间的老板，但其实这个空间跟他所想要的那个空间其实有很大的差别的，因为它的不可控因素更多，但反而是那种20平米的小咖啡馆，或者是200-300平米的买手店，那么这个人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的个人的经历，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有一间大概只有20平米的一个咖啡馆，这个人他也是兼职做了，小伙子吧，兼职在做这个咖啡馆。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一个秋冬的一个比较冷的一个夜晚，我刚好逛到那一圈，因为有太多的朋友跟我提到那间咖啡馆，我就想顺路去看一下。然后当时我到了那个地方，就是很不起眼的一个门，一扇门，然后一扇窗。当我推开那扇门的时候，我当时瞬间就是石化了，因为里面的所有的这个尺度是非常的，应该说非常的窄，然后灯光也是橘黄的，然后又很温暖。里面坐着的人，因为它的面积非常小，就意味着所有在里面的人，你都一方面是不得不成为朋友，第二是你很自然的就成为朋友，就你转过来就是另外一个人，然后你旁边就是那个人，进去就像回到家一样。而我是第一次去那个咖啡馆，这个我觉得是当你开始去真实体验的时候，你在那个时间节点到那个空间遇到那个人，你才可能真实的写出那样的文字。否则你去看他设计图纸，或者你去看任何一个人跟你讲的故事，其实都没有达到你自己体验的那个点。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城市里面有多少人是会真的放下眼前的非常繁忙的事情，而抽时间去真正体验这个城市的很多细枝末节的空间。我觉得这样的人其实不多，对，尤其是在互联网非常的泛滥的今天，真实空间体验的人应该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边是比较少了。但是最近几年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又开始回归这种人与人之间面对面交流的那个难以取代的一种感觉吧。 那你有没有跟那个咖啡馆的老板聊过，他为什么要做这么一间小小的咖啡馆？ 对，这个咖啡馆的老板我后来一聊，刚好也是我的这个师弟。他呢是这样的，他本来是做当代艺术领域的，他是一个当时是一个美术馆的，在一个美术馆做馆长助理吧，刚好有机会去了这个威尼斯双年展，看了很多的艺术展。看艺术展的之外呢，他也去了意大利的很多的街角咖啡馆。他去到那些地方之后，他觉得跟他之前在国内所喝的那个年代的出现的那些咖啡馆，比如说我知道我们这儿什么上岛咖啡啊，或者是那个时期的咖啡，他觉得完全是不一样的。真正的咖啡馆应该是存活在社区的，而不是在综合体里边，或者是在商业的二层有一整层是做这样的咖啡馆，而是真正的这种比较本真的真正能够打动他的咖啡馆吧。他觉得是应该是在街角，所以他找了一个街的转角做了一个小咖啡馆，然后自己每天都会下班到那儿去喝一杯咖啡。所以这样的群体，像咖啡、像 whisky、像茶，虽然是三个日常的这个饮品哈，但是反映出来的我觉得是大家对一个方面讲是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第二个是对很多的文化的载体的这样的东西越来越关注了，而不是非常的浮于表面的去觉得哦那个是西方的东西，或者是哦那个是他们另外一群人的一个东西，而是大家都有一个好奇心。在城市里面我觉得这种探访城市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这种好奇心是非常那个关键的一个点。 所以他那咖啡馆很小，人挤人，人挨人，他是想找一种把咖啡店做成一个人与人互相交流的一个空间的感觉，就不是说简单的卖一杯咖啡我喝完走了。 对， 他是希望人们在这里坐下来，相对的距离近一些， 对， 然后我们能聊一聊，没准就成了朋友。 对，所以他的这个咖啡馆的名字就叫家庭咖啡馆。有很多人在那儿白领，或者是刚刚毕业上班的这样的上班族，白天工作压力非常大，然后每天下班之后都要路过那儿去喝一杯咖啡，变成一种生活习惯吧。我觉得，因为我本身是学建筑，然后我专业也是城市规划，关于城市的一些规划，或者城市在过去10年20年中国城市的发展，其实有很多的话题可以去讲。 但是我们的社区越来越少了，所以其实我们自己想一下，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后的相对比，二十年前我们在自己的社区里面会不会像现在这样？你觉得在你的社区认识的人超过十个吗？我其实之前有做，前几天有做一个分享会，我当时就在现场问大家，我说，有多少人在你的小区认识的人超过十个？我发现当年轻妈妈的那些个别会举手，因为他们可能会带孩子，然后会认识很多的这个孕妈朋友哈。但大部分人在你的小区认识人不超过十个。然后我又问，认识你那个对门的那户家庭是谁的人举手，更少。所以我觉得，城市的这种规划里面有活力的街区，有活力的社区，其实在过去十几二十年的城市规划、城市发展里面是被撕裂了，大部分的城市的旧有的肌理都被撕裂了。我觉得，有活力的街区才可能有出现有故事的人，有活力的人才可能让人喜欢这座城市。那么这个城市才能真正的留住人，然后才可能真正的繁荣，而不是修大量的房子，但是其实住在里面的人也没有很开心，甚至都没有人住。 所以你把这100个空间，有个性的、有生活化的空间和他们的人的故事搁在一起，然后觉得这一个城市实际上就是这些一个一个的小的空间组成的，因为他们的存在让这个城市更加活色生香，更加像你说的有温度。 对，我们的这个平台的名字叫一住一室，一个建筑一个故事，或者是一个建筑一份事业。其实就是尊重每一个建筑空间，尊重每一个建筑空间背后的人，然后意识到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发展或者一个人的生活，它的展开都是有一个一个细小的空间，有一个一个非常个体的人逐渐的去延展开的。关于一个城市的这种宏伟的蓝图，或者关于一个人的远大理想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的落脚点往往应该是从一些细节开始入手。所以我们做这个平台，或者是我们不管是做新媒体、做出版物，还是做线下的活动，其实都是秉承着同样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其实总结起来讲就是一住一室，稍微延展开来讲的话，其实就是生活在此处，每个人更真实的去面对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再去追求一些相对来讲你自己并没有认可，或者你自己并没有觉得很认同的这样的一些生活方式。 木之的新书叫做《一住一室》，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天天，这是我们留给你们的一座城。” 因为我女儿是5岁多，留就是对他们那一代、对下一代来讲，他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他出生在这个城市，我们这一辈人对这个城市做了任何的手脚，做了任何的创造或者是摧毁，对他们来讲，他们只是一个被动接受，所以是用了“留”这个词，其实是想通过这句话表达，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一种责任感。确实是因为我学了建筑，然后做了开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15年，我觉得我所选择要去的地方，我所要做的这个事儿，一件一件小事儿，当我们现在成为一个还在成都有一点影响力的新媒体平台，所有的初衷都是来源于我们的每一个选择。你的每一个选择其实构成了自己，也组成了这个你的生活圈，那么所有的这样一个一个圈子连接起来才是一座城市。对我来讲，就是这书里面的100个故事构成了我后面可能要把一住一室这个平台做10年甚至做100年的一个动力。 好了，听众朋友，木之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专题人物访谈，城市的温度，奇居的态度。我是刘丽，明天见。